第六章。约伯回答说，恨不得有人衡量衡量我的痛苦，把我所受的灾祸一起放在天平上。他们重过海岸的沙粒，难怪我出言冒失。因为全能者的箭射中了我，我的心灵喝尽他们的毒汁，天主的恐吓列阵攻击我。野驴有青草，难道还嘶叫？牛对着草料，难道还吼鸣？淡而无言的食物岂能下咽？蛋白能有什么滋味？这是我厌恶的食物，我食不愿沾唇，唯愿我的祈求实现，愿天主满全我的希望。愿天主击毁我，松手使我消灭，这样我仍有安慰，在凄惨的痛苦中仍然喜悦，因为我没有违反圣者的教训。我有什么力量使我期待？有什么结局使我拖延生命？我的力量岂有岩石之间？我的肉身岂是铜制的？在我内还能找到什么做援助？任何扶助岂不都远离了我？谁不怜悯自己的友人，就是放弃了敬畏天主之心。我的兄弟们诡诈犹如溪水，犹如水过既干的河床，溪水因结冰而浑浊，其上盖有积雪。季节一温暖，溪水即和解，天气一炎热，河床枯干。商队离开大道，走入荒野，因而丧命。策马的商队观望，射巴的客旅期待，但他们的希望落了空，不管到了哪里，必狼狈不堪。现今，你们待我也是一样，看见了我就惊慌失措。难道我说过，请送我礼物，把你们的财产送我一份，救我摆脱仇人的权势，赎我脱离残暴者的掌握？请教训我，我必静听。我有什么错，请指示我。正义的言辞是多么甘美，但你们的得斥是指摘什么？你们岂能只在言语上吹毛求疵，以绝望者的话当耳边风？你们只想对孤儿掷头下注，以你们的朋友做商品。现今请你们注视我，在你们注视之下我绝不说谎。请你们再想一下，不要不公平。请你们三思，我的正义仍然存在。我的唇舌上岂有不义？我的口腔难道不辨邪正？